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储秀宫，齐贵妃屏退众人，脸色难看地把贴身女官唤来，低声道：“ 锦绣，去把华阳阁里的药停了。”“ 娘娘，古昭仪眼见着就要生了，待她生下死胎，咱们也算是为九皇子除掉一个祸患。”“ 她肚子里的孽种还不能出世，马上把药停了。” 锦绣从未见过齐贵妃这个模样，吓得一惊，她犹豫着回道：“ 是娘娘，只是就算现在停了药，古昭仪肚子里的龙种也未必还保得住。”“ 这药古昭仪吃了大半年，临近药生了才停，天知道还来不来得及。”齐贵妃朝后一躺，靠在软榻上，神情疲惫。“ 罢了，看天命吧。” 储秀宫内安静了一晚上。与此同时，化缘山临近陈晓寺外的空地上，几个黑衣人趁着守卫的弟子昏昏欲睡，悄悄潜到盖着白布的尸体旁，见无人发现，几人相视一喜，就已抬着尸体朝山下而去。“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！” 一声暴喝传来，巨大的宽剑夹着雷霆万钧的气势砸在这几人身上，那几人一个踉跄，肩上背着的尸体落在地上。不远处昏睡的各派弟子也清醒过来，众人抬眼，只见院叔威风凛凛地站在寺门上，双手插腰，笑得正欢。“ 小的们，把这些见不得光的都给姑奶奶我扒了，让我看看这些贼人们长什么怂样。” 领头的黑衣人眼见不妙，急忙打手势让自己人后退。各派弟子见黑衣人退散，也知不妥，顿时欺上前拦住他们。刀剑铿锵声在幽静的古寺前响起。“ 拦住他们！ 走走，快撤！” 院叔居高临下看着两方打斗，眉毛高高挑起。黑衣人训练有素，招式狠毒，一时间竟有突出围堵的迹象。他看了一眼天色，从寺门上飞下来，拿起插在地上的巨剑朝黑衣人劈去。院叔的加入让两方形势陡变，黑衣人被围拢在圈子里，渐渐不敌，眼见着就要被擒。几人对视一眼，领头之人用尽全力逼退众人，其他人突然剑锋一转，朝自己脖子抹去。院叔即便武功高强，也无法阻止这些人同时自尽。他记起任安乐的叮嘱，面色一变。就在几个黑衣人就要命丧当场之际，十来个石子突然从寺中飞出，打在这些人右肩上。黑衣人瞬间被点了穴道，瞪大眼静止不动，剑锋停在距脖子半寸之处。晨光熹微，远处朝阳升起，第一抹曙光划破苍穹，落在化缘寺外。各派弟子转头看向寺门口处，任安乐和韩烨领着众掌门疾步朝寺外走来。任安乐手中还握着几粒石子摩擦，显然刚才是他出的手。武当首徒柳行收剑，快步走到谷仓面前，朝院叔看了看，拱手道：“ 师父，这些人抢上山，想偷各派弟子的尸体，是院叔姑娘帮了我们。” 谷仓和几位掌门对视一眼，挥手让柳行退下，看向韩烨：“ 殿下。” 韩烨和任安乐在陈晓时将他们唤醒，什么也没说就直奔寺门，正好碰见歹人抢夺尸体，这事儿定不简单。韩烨行上前：“ 诸位掌门，昨晚我告知任将军，今日拂晓时会有军医前来验伤。这一早便有人来抢夺尸体，来人意欲何为，想必不用我说，诸位也明白。” 几位掌门纷纷点头，神情凝重。下山的路早已被各派弟子封锁，这些人却从天而降，行踪鬼魅，只可能是一早便潜伏在化缘山伺机而动。再者，对军医上山如此警惕者，想来想去也只会是前几日屠杀弟子的真正凶手。谷仓朝柳行挥手，怒道：“ 将这些人的面纱都揭下来！” 他没吩咐把雅穴解开，看黑衣人的狠劲儿，咬舌自尽也不是不可能。 一般只有豢养的死士才会如此。谷仓朝寒夜望了一眼，这件事恐怕是朝廷几位皇子争位祸及了他们武林。其他几位掌门也不是糊涂人，都猜到了几分。没人瞧见站在后面的青城派掌门突然变换的脸色，他朝柳行看了一眼，神色阴沉。黑衣人的面纱被揭开，皆是一些普通的容貌，只是眉宇间很有几分戾气。柳行在他们身上搜了搜，只在一人腰间寻到一把萧齐营惯用的匕首，立刻转身交到了谷仓手上。 去把郑统领请出来，让他认认此人可是萧齐营的。 是。 这些人显然是冒充的，谷仓此时已经信了寒夜，连带着对郑华也用了一个请字。柳行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儿把郑华带到了寺外空地上。一见寒夜，他眼底露出几分惭愧，听明白寺外的情形后，他仔细辨认那几个黑衣人，摇头道： 殿下，诸位掌门，这些人绝不是我萧齐营的将士，前几日定是他们冒充我们劫杀了各派弟子。 郑华说得笃定万分，一时间几位掌门皆有些头疼。这些黑衣人意欲挑起太子和武林的争斗，显然是针对太子而来，他们各派此次受了牵连，不可能忍下这口气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知道想得渔翁之利的究竟是谁。 谷仓道长，可否让郑统领先将这些人带下山，等审出幕后之人，我必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寒夜行上前提议道。见谷仓和几位掌门点头，他挥手让郑华把人带走。吴延松见殿前之事落定，朝黑衣人望了一眼，舒了口气。刚一转头，正好撞上任安乐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心底生出不安的感觉来。 慢着。 清亮的女声突然响起，吴延松骤然抬头，只见任安乐越过郑华，朝被定住的黑衣人而去。众人不知任安乐为何突然开口，只是他身份摆在这儿，便也无人斥责他。任安乐绕着那几人转了一圈，眯着眼停在领头的黑衣人面前，然后突然转头朝青城派掌门看去。 吴掌门，昨日我家的丫头可是将你的徒弟伤得不轻 啊。任将军，此事无需介怀，是小徒无礼在先，不过是受了点皮肉伤，此时正在厢房休养。 几位掌门听见这番解释，才发觉一向紧跟在吴延松身边的鲁文浩居然不在，心底颇为不屑。堂堂男儿，只是点小伤，竟还需要卧床休养。任安乐挑了挑眉，突然开口： 难怪青城派弟子皆在，唯独不见他。吴掌门，我有件事情想问，请掌门不吝相告。 任将军请讲。 任安乐走到地上青城派弟子的尸体旁，看向吴延松。 吴掌门，你青城派的青蓝剑典冠绝江湖，只是我听说此剑典必须以左手持剑才能将威力发挥得更大，不知道是也不是。 任安乐，这是我青城派秘事，你是如何得知？ 吴掌门且慢。 谷仓拦住吴延松，转头看向任安乐，神情严肃。 任将军，我们武林有武林的规矩，你提起此事究竟为何？ 任安乐嘴角一扬，突然抽出身旁一弟子的佩剑，朝地上躺着的青城派弟子刺去。 任安乐，你欺人太甚！ 吴延松惊怒莫名，拔剑朝任安乐而去。突然两道人影出现在任安乐面前，同时朝吴延松挡去。吴延松被弹开，连退三步。众人定睛瞧去，寒夜和院书冷着脸站在任安乐面前不动分毫。 寒夜是静玄大师的弟子，有此身手不足为怪，但这丫头小小年纪，怎么会有这么一身蛮力？ 冒犯尸体乃是大忌，众掌门顾不得其他，正欲责问任安乐，却见他手中长剑停在青城派弟子尸体的左掌上，剑尖一挑，翻开掌心朝向众人。 吴掌门，你青城派弟子既然惯用左手，那为何掌心却不见一点后茧？ 众人纷纷朝那青城派弟子望去，见左手虎口处果然不见一点伤痕，心底犯疑。 柳行得了谷仓的眼神，走到这些穿着青城派衣袍的尸体旁，翻开两掌，发现所有人皆是右手使剑。谷仓朝吴延嵩望来：“ 吴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 青城派弟子数百，他们不可能都认得，平时只凭衣袍辨识，但若死在这里的不是青城派弟子。吴延嵩一怔，昂首，声音有些僵硬：“ 吴兄，不要听任安乐胡说，我青城派的剑典只有入室弟子才能学，这些位分低下的弟子自然没有资格。任安乐，你如此污蔑本派，是何居心？”“ 哦，是吗？” 任安乐眼底浮过一抹深意，无视吴延嵩气急败坏，身形一动，突然移到那黑衣领头人身旁，以剑翻开那人左掌，笑道：“ 吴掌门，此人你可识得？” 众人望去，那黑衣人左手虎口处满是厚茧，想必平时惯用左手。黑衣人面色大变，薄薄的冷汗自额间冒出：“ 贼匪之人，本掌门自是不认得，况且诸位掌门也可以作证，我青城派入室弟子中并无此人。” 他话音未落，任安乐突然起剑朝黑衣人脸上划去，众人一阵惊呼，长剑飘忽而过，极快地落下几道残影。任安乐收剑，吹了吹剑尖的皮屑，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吴掌门，这种东陵树皮做成的人皮面具破绽太大，给弟子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末流东西，你们青城派是缺银子了不成？” 那领头黑衣人脸上的面具被任安乐划开，赫然便是青城派首徒鲁文浩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